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有什么区别。产品经理的英文是 Product Manager， 项目经理的英文是 Project Manager， 同样简称为 PM。 这让很多人搞不清楚两个岗位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比较大的科技公司通常会同时招收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所以在投递简历的时候你要区分清楚。那么我先跟您说说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产品经理的工作性质是能够带领一个产品团队做出决定，开发出用户想要的产品。产品经理的成败与否取决于产品的表现，他们可能就加了一个按钮，但这个按钮牵一发而动全身，瞬间增加了百万用户，那这个产品经理也非常成功。产品经理需要在信息有限，大家并不清楚该做什么的情况下，为团队指引方向，让大家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为什么要怎么做。这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路线图。还有一点就是，产品经理一般会固定在一个产品上，随着产品的不断发展，不断提升产品体验，增加用户量。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是能够组织团队在有限的时间内按期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很多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其实是在一些底层的技术部门，比如底层架构、数据系统等部门。通常这些部门的项目非常复杂，技术难度非常高，所以需要一个懂技术的人能够把一个很大的项目分成一个个小的部分，分配给最合适的工程师，然后管理各种各样的 task， 在某一个工程师被其他工程师拖连的情况下，能够灵活修改任务分配，确保按期完成。这样的项目经理，他们的成功标准是能不能按期完成这个复杂的项目。很多时候，策略已经制定完成，想要做什么，大家也非常清楚了。这个时候把工作交给项目经理，确保能够按期交付。Jira 这样的工作流管理软件是很多项目经理的好朋友。相比于产品经理的相对稳定性，项目经理经常会负责完全不一样的项目，因为一旦项目按期完成，他们就要迎接新的挑战了。也有一类项目经理是不管技术性项目的，他们的作用是组织工作的流程，比如说一个100人的开发团队，会议应该怎么进行，多久开一次会，或者一个几千人的地推团队如何建立一个监管机制。这样的项目经理更像是一个运营经理，他们的目标是设计一套非常高效的方案，能够让工作快速进行。他们可能还会预估公司下半年应该招多少人，预算是多少等等。相较于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的工作方法更加多样化。在一个产品从零到一的阶段，产品经理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数据分析、市场调查、用户调查等方面，目的是能够快速制定产品的发展策略。一旦产品经理确定了产品的方向和发展策略，他们就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任务执行和项目管理上。所以产品经理也得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经理，这样才能保证产品的执行快很准。接下来我要跟你说说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是如何合作的呢？有的时候一个团队可能既有产品经理也有项目经理，这就需要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有机合作了。比如我之前做的一个技术难度比较高的产品，就有一个项目经理和我对接，那么我们是怎么协作的呢？第一，我负责确定产品应该解决什么问题，目标客户群体是哪些，有哪些功能，这些功能如何衡量成败与否。我和用户调查部一起采访用户，提出用户需求，然后和数据部门合作评估市场前景。第二，然后我根据调研情况把它转化成产品需求文档，和工程师讨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第三，确定了产品需求之后，我会把其中一些需要项目管理的功能交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拿到我的需求后会把它转化成一个个 task， 然后安排给不同的工程师。第四，因为要和其他组一起推动这个新功能，我们就需要安排一个和其他组交流本周工作的组会， 这个组会需要十几个组共同参与，所以就需要我的项目经理帮助我管理这个会。每周他会邀请这十几个组的负责人来参加会议，并提前制定好会议进程，提出会议模式，然后负责每周会议组织，会后落实。第五，各项任务完成，准备发布。这个时候，我和市场营销部门一起制定产品发布计划和策略，确定应该和哪些媒体通报我们的新产品，并争取让他们报道这个新产品。第六，顺利发布产品。用户一开始非常有兴趣，但是很快他们都流失了。第七，作为产品经理，我需要和数据科学家们找到问题所在，和设计师一起提升产品的用户体验。这时我会制定一些新的产品功能修改需求。第八，项目经理帮我推动这些新功能的执行。以上就是一个我和项目经理一起合作完成产品的案例。当然，大部分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专职的项目经理跟我对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自己身兼数职，在制定产品策略的同时也负责项目管理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和项目经理的合作能让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制定产品策略、做出产品决策上，这其实是我的荣幸。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主要讲解了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之间的区别。产品经理的工作性质是能够带领一个产品的团队做出决定，开发出用户想要的产品，这包含了产品的策略、功能设定以及执行。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是能够组织团队在有限的时间内按期完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在策略已经制定完成、想要做什么已经确定的情况下，需要项目经理把一个很大的项目分成一个个小的部分，分配给不同的工程师，能够管理各种各样的 task。 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在某些团队可能同时存在，这个时候产品经理更多的责任是要弄清楚应该做什么，项目经理负责确保我们按时间做好。如果两者的合作非常融洽，产品经理会有更多的时间制定产品策略。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你更